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9集。沈觉好像很致力于让他穿他的衣裳，夏侯亮有些无奈，只好答应了。沈觉拿出自己的亵衣，滑滑的绸缎料子拎在手上，轻飘飘的，没重量似的，依旧是熏了香，是独属于沈觉的那一份味道。夏侯亮把亵衣脱下来，一身肌肉彻底暴露在空气里。沈觉眸色深了几分，忽然皱了皱眉头，伸手摸上他手臂上的一道心疤。 这怎么来的？ 啊，不小心在门沟上刮到的。 夏侯亮道。 见鬼呢，分明是刀伤。 沈觉眯眼看着他， 说实话，不说实话我就问你手下，先打他们几十大板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瞒我。 沈觉真能干出这种事儿，夏侯亮只好照实说了。沈觉脸色阴沉的吓人，狠狠剜了夏侯亮一眼，说道， 你胆子越发大了，我给你拳不是给你胆子，这么大的事都敢瞒我，你身边没有场位吗？犯得着你亲自上去跟刺客打？ 唉，习惯了。 夏侯亮低头看自己的疤， 你看我身上这么多疤，多一条少一条不都一样？ 沈觉也低头看他，他这身子的皮肉简直没一寸好的，陈年旧疤未消又添新的，纵横交错，触目惊心。夏侯亮安慰他， 不就是受伤吗？哪个男人不受伤的？ 沈觉触摸他身上狰狞的疤痕，左肩那道是他亲手缝的，腰腹上的是他从前当刺客的时候受的，一直摸到背上，那里还有大片的鞭痕，痕迹已经淡了，可是再也消不掉。沈觉看得心里抽疼，低声道， 夏侯亮，你觉得受伤是一件小事吗？ 是啊。 为什么？ 这还有为什么吗？ 夏侯亮疑惑，没点疤在身上那还叫男人吗？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夏侯亮，受伤是件大事，很大的事，因为受了伤会留疤，会好不了，还有可能会死。 沈觉帮他穿上衣裳，系上衣带，沙哑着嗓子道， 还有最后一点，我会心疼。 夏侯亮愣住了，他忽然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受伤很正常了，因为刺客向来独行，生死都是一人，很少有人心疼他受伤，连他娘都不心疼，只会说多大点事儿，熬熬就过去了。有许多人恨他，畏他，怨他，真的很少有人心疼他，除了沈觉。他微微笑起来，说道， 知道了。 百里渊坐在屋檐底下看雪，雪花落在他的朱红马面裙上，印出深红的印记。 大人，本应运到通州驿的极乐国被青州帮首领私吞，该如何处置？ 他身后传来段九粗哑的声音，他没有回头，只淡淡道， 杀了。 上个月叛逃的三个刺客已经被带到朔北，该如何处置？ 他拨弄腰上的流苏，回答得漫不经心， 杀了。 近日东厂大当头沈炼在彻查京中流民，我们的暗桩损失不少，大人可有应对之策？ 他晃着腿依然道， 派人杀了便是。 段九颔首， 是，属下明白了。 段九正打算告退，百里渊忽然又出声了， 等等。 段九停下脚步，微微俯首， 我要你杀的不是那个叫沈炼的家伙。 他扭过头来，笑容在雪花中显得没有温度， 是沈觉。 今天是元宵节， 黄昏起，街上市集就已经开了，吹糖人的吹糖人，唱戏的唱戏，喷火的喷火，还有卖绒花的，卖面具的，摊子要一直摆到四更天。各式各样的花灯沿街挂了两溜，灯罩上画了花鸟，还提了字，在风里滴溜溜转，煞是好看。唐十七买了个花灯提在手上，寻到一处破落的面摊子，点了份元宵，坐下来慢慢细尝。游人都放花灯去了，摊子里没多少人，座位都空着。不多时，身后也坐下来一个人，背对着他，点了份水粉汤圆。唐十七瞧着周围没人注意他，捋捋袖子，一个纸团顺着手臂滑到手里，他朝后一递，便送到了身后人的掌心。他把身子微微靠后，压低声音道： 前来要动神诀，时间地点都写在上头了，但保不齐会变，若有变，我想办法通知你。 路中间有个踩高跷的，密密匝匝围了三圈人在看，叫好声淹没了他的声音，只有身后人能听见。夏侯练的声音响起来： 几把刀？ 他低低答道： 三把，加罗罗、锦纳罗和钱大伯。加罗罗好像是个快刀手，你要当心。 夏侯练的声音顿了一会儿，才道： 上次你跟我说抒情是怎么回事？ 唐十七挠挠头说道：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，他之前叛逃被钱兰逮了回来，一回来整个人都变了，他现在挺怨你的，钱兰逮你他最积极，每天都摸着刀。 为什么？ 夏侯练问。 因为…… 唐十七嗫嚅道： 他说你当初杀世心报私仇，让整个钱兰万劫不复，让所有刺客通通陪你去死，就恨上了。 唐十七长叹了一声： 这也不能怪你嘛，当初他不是叛逃了吗？谁知道又被抓回来了呢？他要是在，你肯定就不会对世心动手了吗？ 这一次夏侯练停了很久没说话，正当唐十七想要扭过头去看看他，夏侯练却开声了： 不，你错了，我依然会杀了世心，杀世心毁邪兰就是我原本的目的。 唐十七不知道怎么说话了，低头吃了几口元宵，游人在他周围来来往往，花灯的光晕在他眼前明灭。他吞下一口元宵，用帕子捂住嘴，装成在嚼东西的模样。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那个沈爵…… 周围太吵，夏侯练没听见他说话，他却听见夏侯练说： 还想吃点什么？除了这汤团子还有凉糕窝窝什么的，就是不知道你爱吃不爱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